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74集，小提琴表演上。后台第一个上台表演的人是个男生，已经准备好了，他正拿着他自己的小提琴，手心满是汗。不管是任何比赛，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总是吃亏。第一个上场的没有前面对比，得到的分不是偏低就是偏高，大部分来说是偏高的。来参加表演赛的大概有20多个人，其中有好些人互相认识。这些人要不就在各种比赛上见过，要不就在比赛之前见过，几乎都很熟。这么多的人中，只有秦冉长得扎眼又眼生。参加表演赛的20来号人都确定自己没有见过秦冉，毕竟长成这样的人，如果见过，那一定会有印象。 你也是来参加表演赛的，17号。 开口说话的女生声音很甜，秦冉抬了抬头，就看到一个短发女生正侧头看着她，一双眼睛又黑又亮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并不是特别好看，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林思然那么自然。腰间的号码牌是6号。秦冉看了她一眼，十分冷淡地嗯了一声。她一向冷惯了，在他身边的人都深有体会，但娃娃脸应该是被人追捧惯了，没想到会被人这么冷遇。他笑得很甜的脸有一瞬间崩裂，娃娃脸抿了抿唇又笑。 我叫田逸云，你叫什么？为什么之前没有见过你啊？ 秦冉，之前没来。秦冉伸手把头顶的鸭舌帽往下压了压。秦冉，娃娃脸眯了眯眼，倒是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田逸云就没有浪费时间，再加上秦冉这么冷淡，他就随意笑笑，没有再说话，而是朝入口处走去，等着一号男生出来询问他的情况。秦冉发现田逸云走后，刚刚若有似无打量着自己的目光消失了，其他人也在若有似无地远离自己这块。秦冉微微眯眼，随意地收回了目光。 你是第一个听到田逸云的名字还这么淡定的人。 他把鸭舌帽往下拉了拉，就听到耳边的一道声音。秦冉微微侧眸，首先看到的是一头慵懒的卷发。对方拉开他身边的凳子坐下，偏着头看他。对方长得很好看，看起来有些妩媚，腰间的号码牌是12号。哦，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挑眉。 我叫田潇潇。 田潇潇对秦冉十分感兴趣，手支着下巴看秦冉，还跟他说起了八卦。 田逸云出考的时候就一鸣惊人，大部分人都猜测到他应该是戴然的下一个徒弟，是秦宇的师妹。至于秦宇，哼哼，等你进了协会你就知道是谁了。你看其他人哪一个不想跟田逸云打好关系啊？ 田潇潇想了想又笑道。 因为他们都知道跟田逸云打好关系，进协会练习的时候大概率能看到戴然老师，运气好的话还能得到戴然老师的指点。 进小提琴协会哪个不想往高处爬呀？有些人天赋差了点，但在一些大佬面前活动久了，说不定以后的皇家剧院表演能让自己跑跑龙套。来参加表演赛的有20来号人，分为2帮，一帮人很少，寥寥几个，跟秦冉一样的独行侠，另外一帮人就以田逸云为中心。听完田潇潇的话，秦冉点了点头，再次压了压帽檐，没有太大的反应，似乎对田逸云十分的不感兴趣。田潇潇见状笑了笑。 表演台，第一位男生表演完毕，技巧方面一般般，但乐感跟感情不错，挺有天赋的。七个老师没有什么讨论，大部分人都给到了60到80分。轮到文英的时候，他给了50分，没过。只要人数过半就能通过，所以第一位男生得到了通过牌。其他6位老师互相看了看分数，第一位老师不由地看向文英，说： 文主任，50分是不是太低了？ 京城小提琴协会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报名，经过层层把关下，最后能够到达这里的人都是实力非常好的，除了少数几个，很少有老师会给出不及格的分数。文英皱眉， 他能更好， 这些人毕竟没有经过协会的系统性教学，不能跟正式学员们比。 一位老师听到文英的话不由笑笑，觉得文英对这群新学员的要求太高了。不过文英经常是跟在魏大师后面的人，听惯了魏大师的对普通学员苛刻也能理解，所以当前五个文英全都给了不及格之后，这些人都已经淡定了。直到第6个，他们看中的种子成员上场，几个老师都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体。第2排，程木从第一场小提琴演奏后就有些昏昏欲睡的。陆兆颖坐在第2个位子上，他平日里不太看表演赛，但因为会弹钢琴，对小提琴的感觉不是那么的枯燥。而且能被选来小提琴协会的最终表演赛的一个个都不简单，至少在技巧感情方面比陆兆颖弹钢琴的状态要好。陆兆颖听的也有那么几分意思。第6个拉完之后，陆兆颖不由看向程俊， 这个女生拉的比之前的那些要好上好几个等次，这次那个文主任应该给过了吧。 其他6个老师基本上都是90分左右。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，田逸云拿到了最高分，而文英确实给了过，不过60分不多不少，刚及格。表演赛台上看到文英的60分，田逸云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，还微笑着拿着小提琴弯腰说自己会加油的。田逸云到了后台就被其他人围起来问他的情况。 文主任只给了我60分。 田逸云拿出自己的计分卡，挺失落的开口。 天哪，文主任竟然给你过了。 其他人听到不由羡慕地看向田逸云。 哼，我以为他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小提琴手，他前面几场全都是不过。 这文主任好严格，要他是钢琴老师，我在他面前弹钢琴，他是不是会把我赶出去啊？ 陆兆颖不由摸摸鼻子。程俊的手搭在扶手上，漫不经心地看着，没说话。后面一系列人上场，除了那个9号，文英都没有给过。9号跟6号一样，都只是60分。其他老师对文英的高标准已经习惯了，因为最期待的6号选手已经过去了，其他的老师对于剩下的人就不是那么的期待了。 这个12号选手灵气是有，就是技巧不足。 七位老师给田潇潇打了分数，70-80分并不出挑。 他资料上填的是个艺人。 其中一位老师皱眉，这些老师对小提琴十分认真，艺人来协会大部分都是想在背后添加一个光鲜的履历或者人设。不过对方综合水平达到了学员的标准，几个老师也都没有为难他。越往后分数压的就越低，到后来七个老师打的分数中几乎没有90分出现了。 我看看还有几个。 有老师站起来活动了一下。 下一个17号秦冉，让他上来吧。 文英立马坐直了身体，神色严肃地看向看台。若是其他老师有注意的话，一定能够看到文英的神态变化。第二排，程木也被陆兆颖一巴掌拍醒。 醒醒，到秦小冉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